系啦，不打好似咧睇翻《银魂二》嘅香港版咯，而家优先系咪？ 冇错啊，中文版啊，一睇就知道自己日文啊原来何其唔合格咁啊，同埋咧我原来即系斋睇画面，同埋听翻我 friend 嘅传译，咁啊佢有啲传译错咗，咁啊好似讲错啲嘢。 唔系啊，不打嘅日文打系你个 friend 打 ，OK？ 咁啊唔系，我 friend 因为唔系好熟电影嘅，佢又唔系好熟。 唔紧要，嗱，快啲补啦，因为呢度我哋补少少嘅啫。 好，咁啊补少少先讲咧。 讲银魂系嘛？ 系啦，咁啊彩蛋啲下礼拜先数啦。咁啊先补少少就第一咧，原本我哋唔知道 T O H O Cinema 先有。就是那個伊麗莎白，即是個 Q 太郎啊，同埋嗰個桂五太郎咪玩咗個扮嗰個叫啲人 偷拍噶嘛，係偷拍。係 啦，嗰條片喺入中文版唔知點解嗰條片擺咗上嚟，唔係喺頭喎，佢擺咗喺咧，我咪頭先講一開波其實影住萬事屋個定鏡喎，佢玩完呢、這個播片頭，然後先再玩呢、這個，呢條片喺中文版係有嘅，咁啊呢個第一件事啦。 OK OK， 但係 佢係啦， 佢唔同咗嘅， 冇錯唔同咗個次序。第二。佢萬事屋嗰扎日文咧，我明啦。而家我睇咗中文版，我明啦。原來佢又唔係話玩咩，佢原來玩咧，其實做做劍做即係嗰個叫做阿志川新八，即係阿管田將輝啊。原來佢啱啱嘅2017年咧，佢攞咗日本奧斯卡最佳男主角。佢憑住一套戲叫做唔知乜嘢荒野，香港冇上。揾路翻到即係網上揾到 日本金像獎 日本片嚟嘅 日本 係啦， 唔係奧斯卡 ，OK 係佢叫日本奧斯卡，即係佢個名就咁叫㗎，喺日本就係啦。咁即係你當日本嘅奧斯卡咁樣嘅榮譽啦。佢係第二個最年輕25歲攞咗最佳男主角。咁原來依一個開場望住個萬事屋咧，就係揶揄佢之餘咧，係個主角小綠心好想攞。點解？因為佢都有提名嘅，佢係憑住我想吃掉你的胰臟。佢係有提名，咁而調翻轉佢就揶揄主角都攞唔到，跟住就點解呢個新八自己話攞到？咁跟住 咁個中文字幕竟然有講 翻 啲嘢出嚟㗎？ 係啦，咁我發覺 解釋翻點解佢咁玩嘅？ 係，咪即係啲字幕對話咪就咁講咯？咁你怎睇都明啦，佢入邊就轉咗，係啦，好多講話喺度，又仲會有句互串就話：日本奧斯卡從來都係嘟嘟嘟嘟咁啊嘟佢。 系， 都嘟嘟嘅人操纵晒啦，咁样，跟住阿芬伯仲话啊，咁啊唔好咁讲，咁样，跟住诶，攞奖你梗咁讲啦，咁嗰啲，即系咁样喺度玩 get 咯。咁啊，几个 可以递下香港电影金像奖啊？ 系啦，佢又玩呢个递，咁同埋亦都讲咧，原来银魂一咧系嗰年啊，应该2016年日本电影啊，讲紧日本电影啫，唔计动画， 系一七年旧年嘅啫。 系啦，咁票房最高之餘，佢就話啦，點解咁票房咁高？日本奧斯卡金像獎一個提名都冇嘅，咁啊跟住喺度喺度爛 gag 咁樣，咁樣類似玩呢啲咯，咁啊變咗嗰段我清晰咗係好笑嘅，全場爆笑嘅 ，OK。咁另外 講啲人睇都覺得好笑嘅， 都笑啊，都笑，因為不過啲我優先場可能入得去嗰啲 fans 咯，即係得好熟銀魂好熟嗰啲日本演員咁樣，跟住入到去我講錯咗，就係包括原來嗰個大奸角。又唔係話同銀時同埋嗰個叫生產組個隊長咩近藤係同學，咁我原來搞錯曬，因為我睇個畫面佢又影翻兒童又有個童年回憶，又俾人哋喺度童年欺凌咁樣，其實唔係啊，咁原來就話講佢自己有個孖生兄弟咁啊，咁總之有啲家庭上面對佢嘅歧視都不滿，即係佢係孖生，但佢係細佬，就承繼唔到家族嘅威名。但佢嘅才能其實就叻過大哥好多，不過個屋企人就覺得佢喺度攞咗佢大哥嘅才能咁樣，咁所以變咗佢家族唔認同佢，佢有個咁樣嘅童年嘅陰影，咁所以就變咗走咗去奸咁咯。 即係葉孤城啊嘛，即係葉孤城。 係啦，類似。咁佢亦都同呢個土方歲三同埋沖田總司其實唔係 friend 嘅。喺套戲入面原來一開波，土方歲三已經估到呢、這個，而且佢又唔係一早喺生產組，佢係。叫做入咗嚟一年，但就上位上得好快。咁啊，近藤好睇佢就因為話咧，佢除咗打得咧，佢喺個政治手腕上面又 係啊啱啊， 咁啊 有呢個人噶嘛 係嘛？佢飾演叫做 咩？佢呢個叫伊東甲太郎，其實就係伊東甲子太郎呢個角色嘅。 係啊，佢叫伊東啊，冇錯冇錯。咁啊變咗係啦，伊東咁啊變咗就 就就是、咁樣，咁跟住然後再加嗰個叫做有啲即係係一早已經唔妥，就唔係話一早 friend 咗啲半機咁樣就冇呢啲嘢，咁因為講錯咗咁解啫。咁而最後就彩蛋，我下個禮拜數啦，我特登 mark 低咗，就多咗好多嘅。咁整體我講翻香港個氛圍，哇拍爛手掌，佢啲笑位密度咧，我諗真係兩三分鐘一個笑位，而又係人人都識笑，咁就係豐富，而中文字幕係好全神嘅，佢中文字幕亦都加咗啲 gag， 包括咩咧？阿貴即係嗰個貴小太郎個角色咧，佢都有扮喺個級。即係落咗個夜總會，咪一樣要扮女人，佢都有扮嘅，即係包括啊， 扮咗佢長頭髮。 咁但係桂小五郎扮咗女人咧，其實個樣係好似余文樂嘅。嗱，事實係亦都似 Demon Wars Three 嗰個即係春嬌救志明個余文樂。嗱，佢呢個 get 咧擠埋落個對白度， 唔係啩？ 跟住係佢有個位應該係阿志川又話望落去感到過到骨，跟住佢就話係、哎，我就係似我仲扮得似個余文樂啊咁樣。咁即係佢個對白夾硬咁 噶， 中文字幕咁出，係、啦，即係變咗都加咗啲叫地道元素。咁但係我就識笑，而事實嗰個 shot 咧，阿桂小太郎又好鬼似余文樂嘅，係余文樂扮緊變問我是誰嗰個余文樂咯。咁啊幾鬼抵死，咁啊好即係賺咗嘅，即係個中文字幕有心做，而翻譯咧就唔係平時嗰個成日見過荷里活嗰個翻譯，有個叫咩錢咩錢 家 華。成日都見嘅，係啦，咁啊啲人係啊，錢嘉華啲人話佢打啊嘛，反而得，咁佢又另一個名咁啊，可能啊嗰個有黑做咯，咁樣 係 啊，咁 我係啊，徐克就得㗎啦，係係，唉呢啲我唔該真係啲中文字幕唔好再揾徐克嚟做，大佬，唉， 就徐克做 夠 做 啲，保曬丸又剩㗎啦，係 咁而原汁原味咧，佢完咗咧，其實佢係日本係有播過 MV 嘅，咁中文版都有。咁而中文版最正，佢仲配埋佢唱緊嗰首歌啲字幕，係啦。咁嗰首歌就啱啱我貼咗落我度啊，就係嗰個。 即係你意思佢裡面係播中文歌？ 唔係個日文翻譯日文歌嚟嘅，日文翻譯個字幕，中文嗰個歌詞，係啦。咁首歌仲要好聽，同埋而家喺日本爆 hit 嘅首歌，係啦係啦，即係係快歌嚟嘅。咁就擺咗尾，咁而最後彩蛋佢個尾其實係玩緊跳躍大搜查線嘅。即係原汁原味冇 cut 到，係啦，咁所以我又幾驚喜地，中文版可以話係唔知點解調咗次序啫，係啊，即係明明我記得係玩完個偷拍先到萬事屋嘅，但係而家一開波就見到，咁同埋我講錯咗，其實唔係帕拉蒙，頓頓頓嗰個係華納，係啊， 華納， 係啊，係啊，世界發行係華納，唔係帕拉蒙，噏錯咗啫咁解啫，啊咁樣， 好奇怪， 咁啊整體我睇兩次都好精彩。完全是牽住情緒嗰隻，咁啊係一套成功嘅笑片，亦都我覺得叫做真人版叫做拍漫畫啊，即係佢呢個叫做可能搞搞笑笑嘅取向。 哇！呢度我之前就分析 講過㗎啦，呢個講好多次㗎啦。 笑嘅動漫咧就即係會成功，拍啲正經就好難咁啦。係 啊， 講過㗎啦，你另一陣講過添啦，我哋成日。係 啊 係 啊。 咁 啊， 呢個肯定 嘅，係肯定，同埋都一定入眼。今年喜劇即係笑嚟計啊，即係肯定入頭三噶啦。即係如果你話呢套 好， 係啦， 好 有啦。 好，咁呢個詳細下禮拜再講，係啦。喂，咁點啊？咁死神係有乜嘢大家想補下？因為上個禮拜我哋其實係講咗啦，係啦。 咁 其實未講套戲，係啦。 咁死神咧，基本上我就唔熟嘅，即係漫畫又冇睇。動畫又冇睇，資料又冇睇。 唔緊要，你當冇睇套戲，你覺得如何？ 我上次仲講話，我成日都死神同銀雲撈亂啊，添仲係。即係我 唔緊要，咁 正 係以氣論氣。 成日都撈亂佢哋嘅。 係啦，以氣論氣如何？ 咁以氣論氣咧，我啊覺得四平八穩喎，今次即係我起碼唔會有期待啦，因為我亦都冇原著嘅枷鎖嘅，咁我當睇套戲嘅啫，其實係。咁我覺得 講 套戲嚟講，佢有頭有尾，一個故事完整，即係由佢得到力量，到佢打低個大佬，到解決咗呢件事，我覺得就好正常嘅成套戲係。 OK。 我又冇覺得話你話似唔似嗰啲動漫人物啊？咁因為我冇呢個前設啊嘛， 咁我又唔理佢前線，其實我係。 唔係喎，但係佢有另一個前設就係無面超人波蛇喎，最主要 就係。咁嗰個我見到嗰就係演員，我都開心啊！ 開心曬， 佢哋阿林星同阿波蛇又合作咯。咁我都覺得得意嘅，其實呢個。 新嘢維利賽都有埋添喎，大佬。 咁我覺得個演員上面咧，我覺得冇問題嘅，因為我覺得我中意阿波蛇呢個演員嘅，其實係。 哦。 我看睇完呢套戏，咦？我就谂下，如果有机会啊，有机会拍《男儿当入樽》嘅真人版咧，我觉得佢都几适合噶喎，其实都。 樱木花道。 哦，咁因为阿波石佢系梳嗰个头噶嘛，入边。 系啊，其实佢都几樱木花道嘅，佢又够高大啊，佢应该系180cm 啊嘛。 咁、 哦、真人系。 咁佢做樱木花道似过晒佢做而家嗰啲其他嗰啲剧啦，即系嗰啲戏啦，真嘅，呢个真嘅。 呢佢係接近櫻木花道嗰個樣 子。哦，咁唔使講啊，流川楓梗係啊，流星啦，係嘛？流星風啦，改文名就。 流星啊，矮嘅最少都可以嘅，其實係。 加啲特警 嘅嘢，佢高度真係夠做。 係啊。即係，但係都好過當年港產片啊，鄭伊健做嘅，其實係。 咪而家有電腦特技噶嘛？高矮可以掹掹佢嘅。 咁我覺得人即係人選演員方面， 咁唔使講啦。咁嗰個女叫咩名話？英木Sam Dunn個女叫咩名？ 係 嗰個一定又係新嘅維利賽啦。如果咁講又 係啦，又可以叫佢。 又係啦，係咯。 咁我覺得都幾適合。咁演員方面，我覺得喺呢套戲上面，佢哋嘅表現係，我覺得我都收貨嘅。 O K， 好。咁啊，馬仔覺得點咧？ 如果以套戲嚟講，我覺得其實 O K 嘅拍得都，即係我感覺上，其實點解唔好睇咧？睇得出嚟，我覺係因為我覺得先天不足咯。 乜嘢咧？ 本身個故事都唔得啦，已經係。 即係我其實本身係即係死神，我係睇咗佢原裝，即係漫畫立過幾期，跟住我都冇興趣睇翻佢個故仔講乜啦，或者睇電視一集都未睇過嘅啫。 會唔會係因為佢前面呢段其實根本都未入戲肉咧？ 唔係，我係公仔需要睇後面先喎。 我都會，你覺得唔得嘅？ 我係睇佢破面嗰陣時打啲，跟住我係冇睇完之後冇興趣追，又冇興趣睇拆翻之前嚟睇喎。睇、完之後嘅。 即根本就唔中意個原著啦，咁所以就對佢個原本故事就唔係好大興趣。咁但係就點啊？即當呢套係一個新戲咁睇就還可以嘅咁樣係嘛？ 係悶啲咯，因為我覺得係個先天令到我覺得悶咯，係。 咁樣？咁悶就係悶㗎喇，冇得講，我唔好理佢嗰、那個。 佢都幾多打鬥場面㗎喇，其實都已經係，但係都悶，你都仲係覺得佢。 唔係，因為而家其實本身如果你話打鬥呢，充斥住好多都冇用嘅，即係我感覺上係覺得套戲即係個劇情嚟講好悶啊，做呢啲嘢我覺得。 都 係。係。即係牙齒牙 齒。同埋佢本身即係個原著咁長呢，佢要將一段咁樣 cut 到變咗呢度呢，咁又好似即係原本好後面好多嘢都冇擺落去啊，或者有絕招又冇擺落去啊，即係好似樣都少咗一節咁呢。 嗯 好唔完整咁咧，咁睇嗰陣時候覺得好悶咁咯，因為本身佢有絕招噶嘛，好似咩月牙天衝定咩，我唔記得。 嗯，係啊，月牙天衝啊，係啊， 係咯，咁佢呢度乜都冇嘅，咁咪睇嗰陣時候覺得 有啊呢度， 即係未學識啫嘛，其實呢度。 解啊，係啊，未有此解，未有萬解， 即係佢而家拍龍珠，但係拍緊龍珠原來細路仔嗰陣咁啊，係嘛？即係呢點樣佢都唔識變超級大人嘅咁係咪？即係嗰啲 差唔多龜波氣功未識出咁咯，即係 差唔多， 即 係 淨係做到阿莊子俾條底褲阿龜仙人睇流曬鼻血嗰段啫嚇， 即係開頭同阿樂嗰啲咁樣打啲咯，包剪揼嗰啲 咯，係咯，出呢啲人拍緊 ，OK， 好，咁啊，係咯，咁即係咁啊，分分就覺得 OK 咁啦，係咪？ 咁我想問一下北打咧，其實嗱呢度有。长泽正美呢个角色，咁喺原著系咪冇噶？其实系 有，好紧要嘅。 哦， 原著好紧要嘅，系啊。 其实都， 原著你 听 唔到噶。 哦、 原著个阿爸阿妈好紧要噶。其实阿爸咧，即系而家你咪睇到佢下巴嚟噶嘛。其实就唔应该。 系 啊，佢阿爸好劲嘅，佢阿爸系上一代死神。 哦，佢阿爸都系死神嘅。 上一代死神，仲要好劲嘅死神。 系。 队长级啊嘛，好似系嘛。 成本書其實玩血統噶，即係點解啊男主角咁 啲啊嘛？佢阿媽係， 係佢阿媽米克斯，仲要純種血嘅米克斯。 哦， 但係佢阿媽一樣係咁女神嘅，一樣係咁早死嘅。即係其實佢電影版係跟足漫畫冇改嘅。 不過咧，佢就拍咗漫畫，我估得七回嘅故事嘅啫。咩、意思？唔係七本喎，係七回喎。 嚇、啊！咁即第一期單行本都未完喎，咁樣 係。但係事實就原著會佢做咗叫做死神啦，即叫夾硬做死神啦。咁佢入面有好多趣事嘅，咁呢佢總之沿住一開頭呢七本單行本啊，即係唔係呢七回啊，七本單行本其實你當佢係校園青春，有啲似亂馬嗰種胡鬧鬧嗰種嘅故仔嚟 㗎。係係係 係。咁完全未起屋嚟嘅。所以呢佢真人版電影佢揀呢度咁前嚟拍呢，我估佢係有野心想拍落去。咁佢想咧盡快一集交代曬啲關係， 咁佢應該拍 咁跟住就冇下一集啊嘛，我明 啦，大佬。 係啦，但係説弊啊弊在，就佢會太有信心，可能咁就冇下集咯。 咁啊死得啦，真係。 最好睇咧，反而阿馬仔睇個篇破面都已經係算唔好睇嘅。其實最好睇咧就係而家一户阿柳亞咪跟咗佢大佬翻去就要受審嘅。咁而一户咧自己收敛，揾翻个蒲元商店，然后硬闯呢个斯文界，咁啊遇上户庭十三对呢个故事先最好睇。 哦，咁佢应该拍咗呢个先啦，其实系。 唔系，其实即系佢应该效法呢、這个 阿志。這個、后果咧？ 系。 你冇讲 嗰 啲后果，啲人唔知做乜啊嘛。 哦，唔系噶，嗱，你睇下嗰时阿志咧拍呢个华英雄啊，中华英雄啊。佢都係無端端咧，係由佢嗰度即係生咗須之後，即係去赤家堡嗰段無端端入嘅。 佢由火鳥開始拍戲噶嘛，佢都 係完全又冇講過佢即係死咗個女，咪即係以為個女跌咗落海啊！嗰時喺只貨輪，即係佢都冇提噶，咁冇問題噶。佢後屘解釋翻咪得咯。 跟住之後，佢中華傲決嗰度都係由百歲妖神嗰度開始拍啫嘛。 你完全唔知啊！華劍雄整乜整乜會係乜乜鬼地獄門咩門主？你唔知道乜㗎？ 系啊， 问题喎，你觉得佢点咁咪？即系佢，因为佢后屘可能有啲嘢会即系简单咁叙述翻啦。咁亦都咁又唔系所有角色都一定要交代得咁清楚嘅。即系佢喺度， 我 未见到发挥到佢嘅作用。 精彩嗰段先 ，OK 啦，你咪补翻个前传又得，加个电视。 咪中华英雄咪就 系 咁咯。 其实 中华英雄睇电视佢就做咗呢样嘢啦。咁结果就后屘呢套电视得。咁跟住佢咪拍翻之前，到底佢哋點樣流落去美國 版 豬仔 係啦，打無敵嗰 咁其實呢一樣嘢，你睇下個電影版係犯同樣錯誤，即係文俊嗰度啊，係咪文俊嘅？如果冇記錯啊， 係啊， 咁就係佢就反而由頭開始做，但係咧，喂，佢成個篇幅啊講佢哋賣豬仔啊，講咗大部分嘅劇情，喂，最尾鑑粗突然突飛猛進嗰啲啊，講到佢老嘅喎，突然間又有冇搞錯啊，大佬？即係嗱，你嗱當然佢更加點講？即係佢淨想完咗佢啦。如果你話唔係，佢想拍咗個頭，如果得再拍落去咧，咁就都其實唔係咁聰明咯。即係 仲有一樣嘢咧，就係佢中華英雄嗰度咧，佢有一個名場面，佢夾硬加落去。其實佢個故仔咁樣安排要 cut 嘅，就係佢打碎中華樓門口嗰只石獅子，攞翻把尺劍出嚟啊嘛。呢個名場面嚟噶嘛，但係當其時原著就係佢。嗰、那個時間做過中華樓老闆，佢先至係可以做到收埋把尺劍喺後面，但嗰陣時佢係唔知幾多年前，佢喺中華樓呢度係住客嚟嘅啫，唔會俾人清理㗎。 係。 你真係 知佢點樣擺把尺劍落去 係啊。因為佢冇辦法啦，佢即係要係咯，要監眼將啲劇情即係 夾埋張名場面擺出嚟。 真係唔需要㗎。 係啊。 唔係佢呢個名場面，其實喺呢、這個咩十月黎明啊，阿黎明咪做咗咯，係咯，係獅子啊嘛，係咯，係咯，佢人哋嗰個重演得仲靚過佢，係啦，最弊嘅。 其實佢係應該淨係拍無敵嗰一段咪算數咯，我成日覺得係。 咪淨係拍黎明嗰段算數應該，夠孫中山好睇啲啊，我覺得係啊。即係應該一跳咗去救孫中山，你明唔明啊？係啦，冇錯。唔係好多人睇黎明嗰段啊，叫咗出嚟噶，哇！即係話英雄啊咁啊，係啊，唔知點 解黎明 唔係話 嘅， 明明都唔係話英雄，啲人哇英雄啊咁樣噶嚇，哇英雄啊咁啊，咁就睇華英雄嗰陣冇呢個感覺啊嘛，最弊就係啊咁先打 劉德華嗰套戲喎，華英雄 係啊。 系啊， 陳玉成拍噶， 冇錯，劉德華另一對叫華英雄啦， 係陳玉成拍噶嘛。 以前仲有一本係咪嗰啲又係嗰啲小説叫 中環英雄啫嘛，中環英雄啊，聽清楚， 中環英雄 咪梁朝偉、劉德華嘅，就係劉德華 嗰套，我都拍過電影，係啦， 就係劉德華嗰套， 係啊，都拍咗電影啦， 係有梁朝偉添。 嗱，咁即係個 point 就係話，即係可以做個對比，就係華英雄嘅都好長啦，故事其實人哋都會比較聰明，就係攞咗最精彩嗰段吸引咗你先，哇！而家大家中意喎，咁你中意拍乜都得啦，係咪先？前傳後傳， 唔需要一定係由頭開始嘅，樣樣嘢都唔使嘅。 其實而家啲英雄嗰啲超級英雄都係㗎。次次由頭講係點嚟，喂，好似睇咗幾次幾好多次講係點嚟 嘅 喎， 抵嘅，其實全部都唔需要嘅。嚇！ 你蜘蛛俠見到 Uncle Ben 好多次死完又死多個 老友，點解唔可以拍蜘蛛已經係一個肥佬有肚腩咧？講佢個女啊，講呢啲嘢咧，同埋咩都已經結咗婚，可以㗎，其實係啊，可以㗎，其實係 啊。 蝙蝠俠其實已經係老嘢，嗱 BVS 佢又識得玩蝙蝠俠老嘢喎，但係點解超人唔係咧？其實佢可以直接拍 Kingdom Come 㗎。如果Kingdom Come得咧，你再拍翻佢哋點嚟，其實都得㗎，係啊，唔使一定講佢點嚟㗎。你開場已經齊人㗎，即係佢已經唔係齊人啦，唔齊人啦，因為散咗啊， 係， 因為散咗，所以佢點解得翻幾條友啊？你會唔會咁聰明啫？ 係， 你就會好，你就可能想知咦點解佢哋會散咗？唔係 M 級啫嘛，咪又講翻之前咯，之後講翻之前啊。哦，如果你後生嗰陣係咁樣識嘅，咁都得㗎。 點樣散啊？ 你先整咗精彩嗰段先，唔係因為Kingdom Come其實係幾犀利㗎、那個故仔。 嗯、 即係如果以正義聯盟嚟講，係啊係，因為末日咁樣嘅，當然佢最尾冇末日到啦。嚇、嗯，咁、啊、其實一樣嘅嘛，即係你可以一理通百理明啦。好，有冇分分仲咩補充？我哋可以繼續講嘅，一分分時間。 冇啦，差唔多啦。咁啊，我因為我又唔讀啦，咁啊交俾阿筆打你哋啦，真係要。 好。 係啦，咁啊到其他人回應下。 哇！咁 我講下先啦。 好都得。 喂，嗱，首先我覺得死神咧，佢有一樣嘢先天問題嘅呢個戲，咁就佢古裝啊，咁樣成日喺時裝嗰度出現咧，咁樣就令觀眾難以投入啊。我覺得就呢一樣嘢，係啊係啊係啊。 即係咁講，平時嗰啲動漫啊或者科幻都好啦，佢嗰啲古裝唔係正常噶嘛。 是啊是啊是啊， 即佢點都係怪㗎，即係設計過咁就請咩理佢啊，我當佢卡通衫嘅。 Okay. 但佢呢度穿嘅古裝佢係堅係正常啲古裝嚟㗎嘛。咁你有幾隻咁嘅古裝人喺度打呢，咁因為佢一路都係咁啊，你穿越劇通常開頭係咁呢，跟住佢換返時裝㗎嘛。 穿返時裝㗎啦。 咁呢就長期都係咁啊，即係變咗係呢個的確係有啲奇怪嘅，即係喺個真人做出嚟咧係啲奇怪嘅、 啊， 一個正常嘅現實嘅都市，有幾個著古裝嘅人喺度打咁樣。咁但係咧，點講咧？即係咪日本係冇人著古裝嘅咧？係即係嗰種咁嘅衫咧？其實你係如果唔 係 完全咁傳統嘅款啊，完全因為呢啲係完全傳統。如果唔係完全傳統嘅款，你去無印良品都有啲類似嘅嘢買嘅、啊、即係佢冇去到咁古裝啫咁有一啲咧，又扮翻少少，即係的確係有少少銀雲嗰種咧，即係時裝同古裝之間嗰啲衫咧，的確而家係有啲咁嘅 fashion 嘅日本。咁但係佢呢度咧就真係做翻一個古裝啦。咁所以其實你話出出嚟有冇啲怪怪地？我自己認同有覺得有啲怪怪地嘅，我睇咗上到。 係啊，所以難投入咯、啊。咁樣就不過就如果你話劇情嘅剪裁嗰方面其實 OK 嘅，一條線咁樣咧，淨係留翻一條主線，其實好順暢，知道曬佢講乜嘢嘅，其實就冇乜嘢，冇割裂嘅感覺咯。咁、就呢一樣嘢我 OK 嘅，係啦，佢劇情剪裁。 咁但 係 你中意佢打人多啲定打怪多啲㗎？我問問。 我中意睇佢打人多啲，然後上打怪就有啲特技，就一陣可以。 OK， 好。我覺得 啦， 咁係。面講曬入面想講啲 point。 咁就演員就大部分都演出得幾好嘅。邊個阿江口洋介啊，同埋。佢啲子佢兩個妹呢主角同埋主角一家庭嗰度呢都好有火花，跟住之後佢啲同學啊嗰啲嘢呢亦都係表現個性格關係亦都表現得到出嚟啦。咁唔係好靚嘅阿劉亞呢，就其實我覺得佢演技唔錯㗎，佢呢一套嘅表現佢做到係呀係呀，佢做到那個年紀啊，咁老年紀，但係個樣咁後生啊，佢係做得到嗰、那個 即係你講過女主角，即係一路 係啦，冇錯，個女主角 嚇， 係啊係啊，做到個感覺，我覺得佢嘅表現仲好過嗰套《血戰新世紀》啊，即係阿全智賢嗰套咧， 全好過全智賢嗰套，佢嗰個反而唔似一個年紀咁大嘅人，有幾百歲啊，唔知幾多歲嘅人啊，過千歲咁樣嘅人，係佢呢度係做到係咯。同埋阿做佢阿哥啊，阿白哉嗰個演員咧就比較差啦，行出嚟咧就冇嚟貴格咁樣咯，唔似一個貴族咁嘅氣質嘅人咯，係啦。咁打怪場面就流咁就呢樣嘢唔使講噶啦，咁就係啦。佢啲動作場面咧，我覺得設計得唔錯。咁順手up 啦，佢嘅帽子咧就係叫夏川勇二啊。咁就夏川就唔係夏日個夏，係上下個夏，川就村莊個村，係啦，係夏川勇二。咁樣佢又係喺香港度撈過㗎，咁樣佢就係、是、又係宇宙最強啲班底嚟㗎，佢係 即又係甄子丹嘅帶，即係帶出嚟啊！ 係啊，又係甄子丹帶出嚟，佢做過咩導火線啊，大鬧天宮啊嗰啲戲嘅助手啊咁樣嘅，佢係係啊，又跟咗阿甄子丹都一段長嘅時間嘅。佢亦都之前阿北帶，你有冇睇過有一套叫做 Reborn 嘅武打片咧？即係係啦。 呢度 係嗰套戲嘅導演就係呢位夏川勇二啊，係啦係啦，亦都係呢一套電影個導演啊，阿佐藤信介成日用嘅武指嚟嘅，即係《圖書館戰爭》啊，殺戮都市啊，都係用翻佢嘅個導演，係啊，好多套噶。咁另外佢呢一套戲佢兩個練劍啊嗰啲拆招咧，佢做得到嗰、那個個功力嘅進步同埋兩個阿劉亞同埋一户嗰個關係嘅變化，佢哋個感情推進咧，喺練劍嗰度咧就睇得到出嚟嘅呢一樣嘢係啦。仲有阿一户佢第一次同阿戀次喺度大打嗰度咧，佢俾阿戀次打到飛起嗰度，佢用啲好碎咁樣嘅鏡頭去表演咧，咦喂！但係又拍得到好刺激嗰種感覺出嚟咯，我覺得就。最後嗰場大戰，即係打完嗰隻怪之後，跟住要阿戀次同阿邊個打阿一户打嗰度咧，佢嗰把大刀，佢嗰把大嘅刀咧，我覺得佢有啲用法咧，就用咗一啲中國古武器嘅用法落去，嗰種叫做戰身刀嘅武器，又係差唔多咁大把噶。不過那個柄冇咁粗嘅啫嘛，但係個闊度個長度差唔多嘅，只不過將個柄咧去翻佢正常嘅柄嘅個粗幼啦咁樣嘅做法，又係用刀背揸刀背，一手揸刀背，一手就揸刀柄咁樣嘅，係啦。佢又用咗呢一種嘅刀法擺咗喺臨尾嗰場嗰度咯，係咯。同埋最後嗰樣嘢就係一户同埋劉亞佢。別離嗰度啦，即係冇曬記憶之前嗰一刻咧，又唔覺得交咯，即係做到嗰、那個氣氛出嚟啦，係啦，我講嘅係咁上下啦，係啦。 有啲咁嘅。 咁中途係咪啊？北打想講嘢啊，我聽唔到佢講。 唔好意思啊。 我其實講兩個 point 嘅。北打而家收得唔好啊，嗰邊個？ 係收得唔好啊，你覺得係？ 頭先寶又話寶話嗰個冷漠白災嗰個咧，其實係明星嚟嘅，即係唔係歌星嚟嘅。即係搖滾歌手嚟嘅，得唔得？佢演 哦， 係 明白。 經驗上演，但係咧，我有個笑位嘅。其實你覺唔覺咧？阿散井暖次嗰個角色咧，演出嚟好多人都話似二爹，知唔知二爹？即係聽過二爹，得唔得？咁而呢個冷漠白哉演出嚟咧，好多人話似 G Dragon， 其實真係似，兩個都似啊。咁啊，即係笑位咁講啦。咁你問我咧，佢選角其實我個個都麻麻地滿意嘅啫。咁我真係唯獨係柳亞係做得好嘅，即係柳亞係做返柳亞，阿福士蒼太就唔係做一户嘅，佢做返自己嘅啫。 嗯， 即 係 我唔知咪，即係做返蒙面超人係咪？蒙面超人係咪咁啊？阿咩科薩啊？ 蒙面超人就做 Piper 好多，係咯， 即係笑位啊嘛，係嘛？有啲笑位啊嘛，不嬲。 啊，直情係好開心嘅，佢呢度就唔都唔係係咯。 科石係傻喎，本身 係 傻啊！佢成日都哈哈哈咁，即係好似啲大癲大肺咁嘅，即係周圍嘅人都同周圍人做朋友咁嗰啲咧。咁呢度唔肯定，呢度唔係，咁呢度都唔係。不過你話 佢 啲漫畫入邊啲人，其實呢套戲未必話好似咯。所以呢個我就質疑緊 casting 啫，我就質疑緊 casting 嘅問題。所以我咧就要另外再傾啊。係啊，不過你都係呢套係有原作噶嘛，唔係佢唔係度身。 訂做一套戲，想用翻科石班底去整一套新戲啊嘛。你係你呢度係有咗個漫畫噶嘛？咁呢個 cast 嘅時候，你揾呢班人 cast 嘅時候，呢班人其實係咪適合演呢啲角色？其實係一個即係首要嘅考慮條件嚟噶嘛。 係， 一陣我哋另題再傾啊。 冇錯，即係講似啊，唔似。咁三來就譬如個井上即基嗰個角色咧，其實應該就考大波好大波啊嘛。咁佢揾阿真嘅為理賽。啊以波論波就真係問啲，即係未必。 咁你想揾邊個先演到呢？如果係咁，演唔到喎。 咁都唔係嘅，我 依家咩年紀喎，仲要 嚇？咁都唔係嘅，你後生大把，你水著大把大波啦。不過你未必有演技嘅真嗰啲，即係咁諗啦。 咁佢我諗佢都係要個星啫，佢唔係佢唔係做。 即 係你唔覺得呢套戲由開始已經佢唔係揾啲人似嘅咩？ 系啊，就係、是、咯，佢唔係走 字 嘅， 講真， 係。 嗱，其實呢個咧喺揾新人做動漫嘅時候咧，我覺得佢哋通常都唔向呢樣嘢考慮添嘅，即係佢唔係話想揾啲人似嘅，佢就係考慮就係佢哋嘅名氣啊呢啲行先嘅。 係，或者 一等佢另題再講呢一部分啦，呢部分其實唔關，係、哦、啊， 好， 冇錯， 我哋會再講嘅。 另外套戲寶啊，覺得佢即係選材上。佢可能真係有野心想續拍落去啦。你問我，如果純以第一集，佢揀呢個篇章，佢係算係交代曬滅卻師虛實人類同埋死神嘅關係，兼又有加埋佢個媽媽死咗嗰個心結，咁而佢自己又做咗一陣死神，佢抽得係個精華喺曬，叫做之前漫畫最唔精彩嗰篇咯。咁我覺得有啲無可厚非。 Okay. 因為佢諗住再拍第二集，因為實情漫畫都係去到第八本，佢殺落去陰魂界先開始好睇嘅。其實咁同埋你講嗰個啱㗎，喺漫畫一開頭都係現實，好多人喺度著古裝揸把武士刀喺度打。咁但係後屘落到個屍魂界變翻古裝㗎嘛，佢哋係變咗係喺啲胡同啊，一樣有啲日本啲小屋啊嗰度打。咁就變咗冇咁教嘅，係啦，個個世界觀會變翻古代啲嘢。 你喺卡通入面喺都市，但係有啲人著古裝，有啲著咩裝嘅，你唔會覺得怪，因為嗰度係卡通嚟㗎嘛，或者係動漫畫嚟㗎嘛。但你喺真人嘅重現嘅時候就唔可以點嘅，因為你始終你都係拍緊呢套嘢。即係我只係話，哦，原來當佢真人重現嗰陣，件事會好撞咁解啫。我講緊係。 会大咗，即刻好似好隐眼咁样，系嘛？明白明白。 即系你华英雄，你华英雄本身都未至于系古装啊，因为佢去到美国嗰阵，其实都系有枪有剩嘅，咁佢都系自由神像度打啦，系咪？咁但系如果你再将佢现代啲，你觉得会唔会真系接受唔到咧？ 系，明白。 即 系华 英雄直情喺现代，哇！一跳上高铁，咁你觉得得唔得咧？一企咗喺条电缆度，唔知点样电佢唔死，佢喺度硬硬硬下。你會覺得很怪咯，或者佢企咗喺 IFC 上面咁樣，你明我意思啊？即係華英雄佢都仲係一個比較文初啊，或者係一啲舊啲，雖然都有科技噶啦，你都仲好似覺得仲得，你再先進啲，即係現代咁，真係有啲唔得啦，係嘛？ 係，冇錯冇錯， 係啊， 會啊，係咯， 冇錯， 係咯係咯。即係可能有個唔平衡咧，有個感覺。但係呢樣嘢喺漫畫嘅時候冇問題㗎，漫畫動畫就冇問題。咁哦，原來去到真人版嗰陣，原來佢呢度就好似出咗少少，我哋覺得有啲怪嘅感覺咯，係啊，係。 嗯。 好 ，OK， 咁有冇咩想再補充啊？ 冇啦，我都 OK 啦，係啦。 我冇啦 ，OK， 好。 好啦。 咁馬仔有冇嘢想再講啊？ 冇啊，都係咁啦，講。 冇乜特別。嗰度即係馬仔又唔係話特別中意呢個元素，所以就都係咁啦，係咯。 其實如果比較起上嚟，其實係唔中意應該，所以先冇可以睇。 唔中意添，係 啊。 咁如果相比無限的住人又如何咧？ 哇！咁啊無限 馬仔，你啊不打話無限的住人好睇啲，咁啊馬仔覺得 嚇拍出嚟個效果無限的住人係差啲，但係就其實無限的住人個。架構就冇咁怪嘅，你睇下係個古仔定係拍出嚟嘅效果咯。 哦，因為無限的住人實質上咧都係有呢個女啦，嚇，唔記得叫咩名啦，陳 小花。 係啦，咁其實都係有福士方太嘅喎，其實。 係。 嚇，係㗎，我都唔記得添喎。佢喺邊個？ 即係佢就係佢，梗係唔係做主角啦，主角係木村啊嘛。哦，你睇翻我有貼到個資料喺個即係 入咗條女。個屋企人，我特責人個少當家啊嘛，好似 係，係啦， 啊， 唔係，但係啲細節位就係無限啲主任表好笑咯，我覺得。 哦，即係主任木村好笑啫，主要係。 唔係佢嗰度好笑嘅，即係佢每次同人打都係佢賴嘢先，正常咁佢死咗多次嘅，咁我唔覺得勁咯，其實，因為同狼人嗰個效果一樣咯。 啊，因為佢唔怕死啊嘛，即係佢唔會死嘅，所以佢就成日都賴嘢。即係唔知點解啲電影真人版咧處理新啲有無限復活啊，有金光不壞之身嘅咧，佢唔係去強調佢幾勁，佢強調佢。成日強調佢賴嘢啊，跟住佢又冇事咁，又生翻出嚟咁嗰啲咧。 你一次半次咧，俾人偷襲或者咩賴咗嘢冇事咧，我覺得係勁。但係佢每次每一個對手都係佢第一個賴嘢先咧，咁我覺得係廢嘅其實。 嚇、啊！係啊，因為佢太過想強調佢即係可以復原呢樣嘢啊。你唔得每一次 無限 做一次 咧 ，spot 都做一次噶嘛。 嚇、啊！所以有時無限啲像我睇嗰陣時咧，我係嗰一次笑片嘅睇嗰陣時。 即係其實咧，你有啲嘢咧係有時用一場戲表達咗，就唔使成日咁啊。即係例如你神巨俠，係人都知佢可以揾個額擋子彈㗎啦。咁你可能你開頭嗰場你已經 show off 咗一次啦，你唔使成日次次出嚟都擋子彈嘅，即係咁嘅意思啦。 係、 或者超人啊，係人都知佢係子彈打唔入㗎啦。咁可能開場整咗一場，砰咁有人睇佢，即係佢可能佢仲係卡傾嗰陣，哦，原來佢。接咗粒子彈，咁就算㗎啦嘛，你以後唔使要成日得閒要表達下佢唔怕子彈㗎係咪先？即係我諗呢個係一個，即係個又係一個控制上咧，佢唔知點乜好鍾意去表達佢呢樣嘢，但係呢樣嘢其實你表達一次已經夠啊！即係狼人其實係冇事㗎，佢你整傷佢又生翻，咁你有時你一兩次咪夠咯，唔使一日生到黑，咁就為咗一日生到黑，你就次次要整傷佢，咁你咪覺得佢好渣咯。因為成日都賴嘢嘅， 傷係每打一次有傷唔係問題，係每次同人打都係佢賴嘢先啊嘛，係 嚇，佢咪就要俾機會佢 show off 佢可以復原啊嘛， 唔係佢復原要打，佢都可以打人咯，人哋賴嘢跟住再出啲特別招佢先再賴， 咁咪就話佢安排得差咯，佢咪安排得差咁滯， 佢安排到差，你每次都係佢第一個賴啊嘛，係。 系啊，咁啊算啦，呢个无限的住人啦，我哋其实冇特别讲过嘅， 咁 不过都系呢个女，都系呢个女做噶啦，已经系，咁不你话嗰个女喺嗰度仲好样过呢度啊嘛，呢度成师奶头啊嘛，你话咩？ 唔系个发型啫，唔关事，个样差唔多。 即系你觉得佢个样，其实佢个样不嬲都唔可以讲系靓噶喎，呢个样啊， 吓吓， 系啊，即系其实都系嗰啲精髓富美家嗰啲嚟啊，都系。所以我咪就话佢就系咪啲人顶替咗精髓富美家嘅咧，搵佢嚟系嘛，一唔捞啦嘛，走咗去做出家啊嘛，佢系咯。OK，anyway， 咁啊真系咁啦。OK， 咁呢套其实就香港就唔上噶啦，应该系嘛，应该系嘛。 蚊啲嘅啫， 都系 Netflix 上咗唔上噶啦，系咪？ 哦，唔啊，正常佢海外发行俾咗佢 Netflix， 系咯， 就 唔会 上戏院噶啦。 咁大家就即系喺即系网啊或者咩睇翻算啦，好嘛？系咯。